信不过吗？ 这， 你若不讲真情，那我也就不管了。 姐姐，姐姐， 那你说，他到底是谁？ 他 是何人？ 这， 你倒是说呀！你倒是讲啊！ 他本是属于， 属于谁？ 属于姐姐之 小姐不是那轻浮的女子，但不知那沾花惹柳之人她是哪个？ 你 可笑她事到如今不肯说实话，还要来装腔作势东扯西拉。先生啊，石榴开花悄无声，春风若是乱如花，到如今一只石榴 老老实实来回答。

结了，婴儿既然是他所生，人家是大家闺秀，肯跟你到乡下过这份穷日子，你还三心二意。 婆婆， 你趁 婆婆 媳妇儿我要。 婆婆， 母亲， 婆婆，孙子我也要。你们呐，看着办吧。 先生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 哎呀，事到如今，还说这些言语又有何用啊？我只要问你，你那意中之人他是哪个？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姓，就是关山万里，我也要为你千里寻夫，让你夫妻早日团圆。你要讲，你要讲， 薛家公子薛春林， 薛春林是他。 张秋仁吗？ 真是。 走吧你。 大人有令，将你捉拿归案。 我身犯何罪？ 你拐骗良家女子。 你无凭无据，分明诬陷好人。 走，你们拿过 斩。 我们是奉了薛春林薛大人之命，哪个敢违抗？ 对。 按说是薛春林薛大人，就是那些哪个薛大人？ 新任本县父母官薛春林薛大人。 Thank you.

问你，既然与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，双双逃走？你要与我讲？ 大人，可惜他也两条八方腿，情意相投不相依，久违。

是我心爱人，不太我有梦不能空，小姐 知道， 我是天生丽质。 心欢喜来风景，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尽，一杯强去不忘旅，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，那是雨流离的流离，变作两重奏，当时家长的身旁来接着做把你到走，为我往路飞千般地不归郑州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他的眼睛瞎了，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那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的？ 我不知道。 那公子你？ 那公子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